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闻，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是北京人艺的传统。在一批老艺术家的熏陶下，北京人艺出现了一批被人们称誉的专演小人物小角色的艺术家。 每逢演员接到一个新戏，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甚至是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角色，都要倾心尽力地进行创作。朱旭在茶馆里对群众角色的态度也是认真不懈的，这也是剧本里没有任何提示的过场群众角色。在导演的启发下，演员设计了在旧社会街头巷尾经常出现的做小买卖的人，是个无言的已经70多岁很穷苦的卖耳挖勺的老人。朱旭头上戴着一顶旧的3块瓦深黑色的破旧毡帽子，身穿黑布破棉袄和一件破旧的背心儿，扎着绑腿带的黑布旧棉裤，一双乌拉草的鞋。原本这个群众角色是为一位老演员设计扮演的，后来因为其年老体弱多病就被换下来了，由朱旭扮演。这个角色的形象和朱旭本人有很大的距离，那时朱旭才30几岁，演员和角色的距离很明显，很容易演成年轻人装老头。为了解决这个差距，朱旭不断地从生活里寻找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有的状态，又结合一个贫苦老人的求生心理，仔细揣摩着，研究着，感觉着，终于被他找到了人物的感觉。从形体上看，是微驼着背，满脸沧桑，半眯着一双倦怠的眼睛，怀抱着一个插满小耳挖勺用草扎着的木棍，神情有点呆滞的伫立 或者移动着脚步，又无力张扬的兜售着这小本生意，实像一只将要熄灭的蜡烛。朱旭不但要求这个群众角色要行似，更要神似，为群众角色所下的功夫一点也不少于有名带姓儿的。和主要角色一样，扮演群众角色也有一系列的创作过程，要把它当作人物体验着。朱旭在焦菊隐先生艺术思想的指导下，他从来没有轻视过一句台词没有的人物，像这样在舞台上只有几分钟就闪过去的角色，他在幕后都要花去很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才能够在舞台上取得几分钟的成绩。他认为角色不论大小都要真实的艺术的呈现在舞台上，这不仅是为了演出的完整性，也是对自己的演技的一种锻炼。朱旭的艺术生活也是从演群众开始，到演次要角色，逐渐发展到演主角的。逐渐发展这四个字里包含着无限的艰苦锻炼。想要成为一个青春常在的艺术家，需要耐得住甘苦，经得住喝彩。艺术的成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一步一个台阶走上去的。艺术大师焦菊隐先生在探索民族艺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和突出的贡献。很早他就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地进行研究。1930年他任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校长，对一些落后的旧戏班的教育方法、培训方法进行了改革，从这个戏校里培养出了不少的京剧界知名演员，像李玉如、白玉薇、李金红、王金禄、宋德珠、傅德威等。后来焦菊隐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文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法国他多次观摩茶花女的演出，使他对话剧也有了兴趣，并初步接触到了法译本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他更系统地进行了研究，并且用法译本参照译成中文的丹金科所译的《文艺、戏剧、生活》这本书，较早地把思识体系介绍到中国来。815胜利后1946年焦菊隐在演剧第二队排演由师陀柯林根据高尔基的底层改编成具有中国之情的夜店，当时演出轰动北京剧坛，虽然是焦菊隐第一次的实践，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47年的初冬，焦菊隐先生找到投资者，创办了的北平艺术馆分为话剧组和京剧组。话剧组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夏衍编剧的《上海屋檐下》，焦菊隐导演。第二个剧目是黄东江的处女作《大团圆》，特邀上海若干剧团的丁力导演。观众对此剧评论极佳，然后就拍成了电影。焦菊隐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成京剧，由陈永林、高玉倩、王金禄、傅德威等演出，他自己担任导演。当时这出戏是一个很大的尝试，也可以说是对传统京剧的一个挑战。20世纪40年代的北京京剧界的内外行都持的是极端的保守思想，演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扬为中用的民族化思想在焦菊隐这里已经有所形成，他又酝酿了若干年，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人艺的话剧舞台上实现了他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焦菊隐排演的第一个剧目 是老舍先生所著的《龙须沟》，这原本是老人艺话剧队演出的戏，两团合并以后1953年成为北京人艺复排的第一个保留剧目。从第一次演出到复排都取得了成功，生活气息浓郁的舞美设计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再一次轰动北京城。以此剧的经验和后来的发展总结出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厚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导演和演员共同追求的艺术标准，为北京人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焦菊隐先生在北京人艺任总导演以后，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践，运用中国戏曲艺术的特点排演了《虎符》。首次的实践并不成功，有褒有贬，出现了戏曲的东西，但是运用的比较生硬，有不协调等问题。经过反思和总结教训，焦菊隐在新取得的经验基础上明确了话剧要向戏曲学习的不是形式，而是神。每个戏演出以后，他都进行艺术总结，从中学习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宝贵的教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艺术创造，绝不掩其劣扬其优。也正是他的这种创作态度推进了艺术发展，提高了艺术水平。戏剧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的完全还原。焦菊隐再次将传统戏剧的美学精神和集中、提炼、典型化的生活真实极大成功地运用在茶馆的舞台演出中。原本是舶来品的话剧剧种，焦菊隐使其成为有中国气派、中国民族化的话剧。茶馆首次代表我国话剧走出国门，踏上世界舞台。西德的曼海姆民族剧院的文学师说，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个戏，是因为你们演的是活生生的人。第一幕开始时，后台效果与前台的戏融合在一起，在焦菊隐的要求下，音响形象的效果极其突出，它体现了时代的气氛和反映人物心情的变化。通过音响效果，把观众引向舞台后面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里，进而可以联想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舞台上表现得嘈而不乱，杂而有序，有节奏的和人物思想感情巧妙地组织在一起，像一曲交响乐章，使得演出达到整体完美性的最高境界。茶馆被世界各国公认是民族化的经世之作、经典之作，它印证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深蕴含义。茶馆不仅震撼着中国的艺坛，也震撼着世界的艺坛，它的艺术魅力倾倒国内外的观众，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舞台上的明珠。焦菊隐为北京人艺创下了金字招牌。1959年焦菊隐将戏曲美学的观点又有发展地运用到郭沫若著作的《蔡文姬》中，更进一步地深化了中国民族化的问题。他引申出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的理念，实现在《蔡文姬》的排演中，学习戏曲的神，要求舞台美术与导演、演员统一在一个基础点上，即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写意， 以实代虚，以虚代实，虚实相生，画出意境。舞美设计根据这个原则，设计出既有宏大场面的穹庐，又有诗情画意的郊外。灯光设计出既朦胧又清楚的梦境，达到引发观众想象的效果。台上台下共同进入艺术创造中，舞台上充满着诗意和抒情，继茶馆之后又一次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深刻完美结合。国家的领导人、文化艺术界的专家都热烈赞扬本剧演出了郭沫若作为诗人剧作家的浓烈情感。焦菊隐在话剧民族化上做出了进一步开拓性的工作，比虎符更纯熟、更深化、更和谐。郭沫若对导演的处理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演出十分精湛。这出戏的轰动程度达到了空巷人和去，征看蔡文姬的效果又一次为北京人艺竖起丰碑。焦菊隐严格要求导演演员要从内到外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而使北京人艺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剧学派，把它理论成心象学。焦菊隐从理论到实践，为北京人艺、为中国话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朱旭在焦菊隐的引导下不断认识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也有幸在他的带领下进行艺术实践。早在1959年，在由焦菊隐导演的《三块钱国币》里，朱旭就扮演了主要角色杨长雄。故事发生在抗日时期的大后方四川，吴太太有一对瓷花瓶被她的保姆无意中给打碎了。吴太太有钱，是一位待人苛刻的刁钻人，这个角色由金雅琴扮演。吴太太非让保姆赔偿花瓶，同时开除了保姆，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杨长雄是位有正义感的年轻大学生，他很同情贫穷而又勤劳的小保姆，由此引起杨长雄和吴太太的争论。争论要不要赔偿花瓶的问题，在争论激烈的时候，杨长雄一时激动，一失手把另一只花瓶也给打碎了。杨长雄二话没说做了赔偿。这是一出喜剧，焦菊隐在排练过程当中不断地让演员进行间接的生活体验，对那个时代的特点、人们生活的思想状态、地方特色等产生感性认识，逐步引导演员进入人物的创作中。全剧共有五个角色，这五个人物思想、性格各不相同，这出戏获得了观众的喝彩。朱旭通过排练受到有关创作人物的启示，也是他一次成功的实践。他敬佩焦菊隐先生的艺术修养，同时自己也是在以焦菊隐为首创立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理论指导下逐渐成长成熟，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在特殊的年代里，焦菊隐带着惊人的才华悄然离开人世，这颗耀眼的巨星过早的陨落，不仅给中国和北京人艺，也给国际舞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焦菊隐不只是朱旭一个人的导师，他也是北京人艺所有艺术工作人员的导师。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周旭非常善于研究吸收成熟的老艺术家们的创作经验，这使他比别人少走了许多的弯路，其中舒秀文就是周旭最敬重的良师之一。舒秀文30年代时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918事变后，大批的演艺人员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毅然辗转到大后方，到了四川后没有条件拍摄电影，电影明星们纷纷走上舞台改演话剧，一时大后方的话剧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才急剧蓬勃发展，演出了许多著名的话剧，屈原、家、清宫外史、风雪夜归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演出。当时被封为四大名旦的有白杨、舒秀文、张瑞芳和秦怡。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这批明星大腕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滩。胜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第二部就是著名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电影集中了全国的一流演员，白杨、舒秀文、上官云珠、陶金、吴音等人。舒秀文的台词是有名的流畅，他被邀请为苏联时代拍摄的著名影片《乡村女教师》的女主角做华语配音，该片被评为优秀配音片。舒秀文虽然是电影演员，他更钟爱舞台剧。北京人艺建院以后，舒秀文请求调到北京人艺，从此谢绝银幕，重返舞台。舒秀文初到人艺，谁也没有想到他演的第一个戏却是《风雪夜归人》里只有三句台词的群众角色于小姐，又在《黛青的人》里扮演一句台词都没有的女打字员，这给人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全国知名的一级大艺术家首次在北京的舞台上露面，就演一个群众角色，很多同行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大材小用吗？人艺真是人才太集中了。殊不知这是舒秀文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他带头实现剧院领导提出的一颗菜精神，也就是要注意整体演出的水平，不管主次角色还是大小演员在一出戏里的艺术水平不能参差不齐，即使有所差距也不能相差太远，所以经常在排戏过程当中出现哪一位演员不称职，导演就有权撤换，另选合适的人担任。这是人艺一贯的艺术作风，一时半会儿没有舒秀文合适的戏，先演个群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舒秀文总是大师级的演员，影响还是不同于一般人。首先他给青年人做了表率，由此他受到全体艺术人员的尊重。舒秀文也是演员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大家都尊称他为舒大姐。当时还是青年演员的周旭也不例外，他很钦佩舒秀文的演技，特别对于舒秀文在《骆驼祥子》里塑造的虎妞这个人物形象尤为赞赏。舒秀文没有只表演这个人物在表面上的泼辣，而是抓住这个人物在特定环境里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的特殊性，这类人物很容易演过头，正是因为从人物的思想出发，舒秀文才十分准确地把握住虎妞这个人物的分寸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